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6集《梅夫人二》。罗檀瞧着沈庙，心想沈庙好不容易才从那苛刻的怪道士手中求得了这颗药材，如今那药材却是派不上用场，谁让那个路过的人没有什么事偏去接这张榜呢？可是转念一想，到底那人还是治好了谢景行，偏又觉得人家也没有什么不对，只是看着沈庙有些暗暗不值，觉得沈庙白做了这么多了。唐叔又说道， 主子刚醒来的时候还问起过夫人，问夫人去哪儿了，夫人不学老奴随意将此事说出去，这些日子夫人又迟迟不归，老奴怕出事，也怕主子心里胡思乱想反倒让伤势加重，便隐瞒了下来。 沈庙道，你做得很好。他并不想让旁人知道他去找赤焰一事，一来是怕被别人钻了空子，二来人若是对某件事情做得太过伤心，这件事就会成为这个人明显的弱点。如果有一日别人想要对付沈庙，那只需要在谢景行身上下手就行了。沈庙并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弱点，而且谢景行会如何看待他这样有些莽撞的行为呢？沈庙也并不敢肯定，只想着等过些日子谢景行的伤势好些再去同他一一说明。我先去看看他吧。 夫人。 唐叔阻止他， 主子才服了高公子煎下的药，这会儿已经休息了，夫人去反倒是不好。 府门口为何连把守的人都没有？这样乱看着也没什么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庙沉吟，又看向唐叔问道。唐叔惭愧地笑道， 这些日子出事太多了，老奴竟然忘了将此事告知夫人。虽然主子得救了的事情如今全拢也都知道了，也知道主子在生死关头走了一遭，最后还是安然无恙，可是季夫人和季少爷却怎么也放心不下，这几日啊一直都在府里住着，老奴也瞒着他们夫人的去处，只说夫人去寻大夫帮忙了，倒是那救了主子一命的人也算是主子的恩人，老奴就将他们安置在府中，今日主子醒了，季夫人他们也去看了，那恩人如今就在府里大厅里坐着，季夫人和季少爷他们都在大厅里，说是要好好酬谢人家，不过恩人却不是贪慕权势之人，之前想送他们万贯金银都不要。 那他要什么？不是接了榜吗？若不是为了求得东西，为何又要接榜？ 唐叔看向罗檀笑道， 老奴心里也疑惑着，季夫人问过恩人，恩人说当日偶然路过，恰好见了这张榜，想起恩人自祖上传下来一株灵草是可以解百毒的，想着这药草能救人一条性命，也没多想就接了榜来到咱们府上。 罗檀耸耸肩， 那倒是高风亮节，我可做不到这般，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到底要好好掂量掂量，却救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实在需要气魄 啊。的确如此。 唐叔笑着说完，然后看着沈庙说道， 季夫人也正因此事头疼，老奴也拿不定主意，不过既然夫人回来了就好了，夫人来瞧瞧究竟要赠他们什么才好。 既然是救命恩人，我便先去见上一面吧。现在是在正厅吗？ 哎，正是，老奴正要过去，正好夫人也一道过去吧。 沈庙点头，罗檀也赶紧跟上。一路上唐叔却又似突然想起来一般说道， 说起来那两位恩人似乎也是刚到龙夜来，对龙夜都不甚熟悉，说是来寻亲来着啊。季夫人想着过些日子就替他们二人张罗一下，咱们亲王府也可出一份力，若是能在外张贴一些告知也是好的。 两位恩人？怎么有两位？ 那是一对姐弟。 唐叔笑着答道。 年纪大约也就和夫人差不多的，生的也是很出挑的。季夫人古道热肠，还想着是为那对姐弟介绍些青年才俊，大家闺秀，看着也很懂事，来咱们府上几日都和府里的下人们处得挺好的。 瑞亲王府的下人们都是谢锦行墨雨军中调教出来的人，便有的不是墨雨军的人，也全是一些心智坚定的。沈庙来亲王府这几日也看着这些人行事都有自己的规章，难为谢锦行那样目无规矩行事散漫的人，却调教出了一批对待自己严苛近乎自虐的手下。而与这些人处得挺好，却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。就算是再古道热肠，人与人之间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警惕和界限，尤其是瑞亲王府的人。不知道是不是沈庙的直觉，总觉得这对恩人倒是有些不简单的。罗檀好奇道： 这样说来，这对姐弟倒是极好的人了。 大约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能救了主子一命，对亲王府来说都会终生是座上宾了。 正说着，已经走到了正厅门口，方一踏进门，便见着屋中央坐着季夫人和季大人。季大人正侧头和季夫人说着什么话，瞧见堂叔身后跟着的沈庙，季夫人噌的一下站起来，快步走上前说道： 娇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 厅里还有一些夫人，却是沈庙没有见过的生人。沈庙有些疑惑地看着季夫人，季夫人注意到他的目光，就低声道： 这些是来看望锦行的夫人，白日里不好打发回去，只得让他们在这儿坐着了。 沈庙了然，谢锦行在陇业的地位实在微妙，他的生死关乎着朝廷中许多人的生死和利益，而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，那些个朝臣不好出面，却好让自己的夫人打着来安慰季夫人的名头过来看人。安慰是名，眼见着谢锦行的伤势是真。谢锦行今儿早上醒了，估计这些夫人都是特意赶来一睹真假的。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儿？唐管家说你去寻大夫了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你，差点连这帮人都没应付过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 季夫人话末了，又带了小小的埋怨： 锦行还没醒呢，我知你心急，所以去找大夫，可无论如何都该陪伴在夫君身边。今儿一早他醒了，没瞧着你可失望了。你如今呢，身份不是官家小姐，而是瑞亲王府的王妃，做事且想一想前因后果，许多双眼睛盯着呢。 话虽不怎么中听，沈庙却晓得季夫人是在为他着想，况且于情于理，与季夫人有血缘关系的都是谢锦行，而不是他沈庙。在没有说明原因之前，他这不辞而别的行为的确是瞧着很过分，很不近人情。因此沈庙倒也没有因着季夫人这番指责的话觉得委屈。季夫人才低低地与沈庙说完，厅中的一位妇人却是看着沈庙笑道： 亲王妃可算出来了，这几日咱们来探病却是没有瞧见亲王妃的，想着亲王妃是不是因为亲王殿下卧病在床而伤心欲绝，所以才闭门不出，心中担忧的紧，还怕会不会出什么事，眼下见着亲王妃没事儿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 这话明里暗里却都是在说沈庙这个瑞亲王妃当的实在是算不得称职，身为王妃，自己的夫君重伤在床，自己连个面都不露，既没有守在病床边，却也没有出来见客，行踪诡谲便罢了，还实在是冷情，没心没肺。季夫人的面色就有些不好看，沈庙微微一笑，不咸不淡的侧身对那夫人开口道：家中混乱，老夫人牵挂了。言下之意就是，我自己府上的事情就不劳您这个外人牵挂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